要来个开场吗？咱们上次直接就生硬的切入了。 行啊。 为什么想聊这个主题？ 我自己的话，我是比较爱玩照片的，就是我会把我的所有的照片都存在一起。总之我的需求就很多了，包括照片的存储，还有拍摄呀，以及后面的搜索啊，需求还比较多，体验也比较多，或者是一些管理方法也比较多吧。其实还包括我对那些比如照片分享啊，一些照片管理的服务啊，比如像弗利克以前那种，或者是最近的修图，这些我还都挺感兴趣的，也挺爱拍照，所以我就想到可以聊一期照片这块儿。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应该不像你那么爱拍，我看你手机里面的照片特别多，对吧？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一期我也挺想聊，是其实是有一个算是有一个私心的，因为我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好的照片管理的方式。我之前一直弄得特别乱，首先我手机特别小，以前是特别小，之后手机装不下，所以我就必须得把所有的照片都传到云上。我当时选的是 Google 的那个 Google Photos。结果呢，传上去之后还是很麻烦，所以我一直想看一下你的就是怎么管理这些照片的，之后借鉴一下。 啊 ，Google Photos 你用的怎么样？好用不好用？ 如果排除翻墙这个因素的话呢，有一点不太好，就是因为通常我想起来同步的时候，照片可能量已经比较大了，同步就需要很长时间。那我放在那儿同步的时候，如果切到后台或者说锁屏之后，它貌似过一会儿就自动停了，没法继续传，所以我经常是需要要么把那个屏幕自动锁定关掉，要么过一会儿就动它一下，就特别烦。除此之外还好。 我没使用那个 Google Photos， 最大的问题一个是翻墙，其实我不喜欢翻墙，就虽然我上班的时间电脑可能都是一直翻墙的哈，但是照片这种东西，或者说尽量能不翻就不翻了。然后还有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啊，那个体验很糟糕了，尤其是同步的时候，他没办法自己去同步嘛。我的照片还特别多，所以那个方案就很差。但你像苹果的话，他自己的服务基本上就完全在后台自己跑了，就很方便。所以我一直也没用那个 Google Photos。你现在拍照的频率是怎么样的？ 我巨低啊，其实我巨低。今天在琢磨这件事儿，就是发现对于我来说，其实很难说是拍照，就是用手机啊，更不要说是摄影了。因为我回顾了一下，我大部分平时会用手机去拍和发的照片，其实都是一些只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它根本不是，比如说既不是人像，也不是什么风景，也不是什么旅行，因为旅行还是很少嘛，对吧？日常生活中是没有的。大部分都是这个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在聊天中需要把它发过去。以前可能就是手机不能拍照的时候，可能就用文字了。但现在用这个方式呢，可以省一些文字，就把它拍过去了。这种东西你很难说它是一个摄影的东西，也很难说它是一张照片。就我觉得它是一个那种用完之后就需要立刻删掉的东西。 我把你这个定义成它是图片，而不是照片。 对，可以这么说。对，它更像是平时咱们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你经常需要发个截屏什么的，对吧？ 对，就我们平时拍的照片，你拍的多不多？ 那这个照片的意思是指的拍下来之后需要相对长期保存的一个东西，对吧？ 对， 巨少，特别少。 那你还有保存和整理的需求吗？ 有啊，还是有的。我觉得它虽然发生的不多，但比如说如果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我还是会拍的，不管它算不算旅行哈，我都是会拍。之后比如说带我儿子出去玩，我也会拍，这些我都是希望长期保存的。而且越是少其实才越需要长期保存啊，因为觉得比较珍贵。我今天看我儿子一两岁的时候的照片就觉得很珍贵，这个我相信所有人都是这样，对吧？但这些照片其实我拍的那么少，但是我现在都已经明显的能发现，我丢掉了很多。就那个丢掉，可能它还在某处，但是我找不到它了，那就相当于丢掉了。 我是前些年开始用 Instagram 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个状态，就是生活中碰到各种可能是一个画面我觉得会比较好看的这种，我都会给它拍下来，有点拍照上瘾，你知道吧？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啊。 我有感觉，当时咱们在哪儿，望京吧，有一次是 就是咱们冷启动那个开会，咱们走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他那个大厅里面挂了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灯，正你立马就掏出手机开始各种角度拍。当时我就突然意识到，哎，对，我怎么就没发现这个呢？对，我当时挺有感触的。对，之后我也试图拍，我中间这些年中间间歇用了好几次 Instagram， 但是用不起来，因为没人关注。其实有人关注，但是几乎完全没有回应，就像 Twitter 上一样， Twitter 上其实粉丝特别多嘛，但是完全没有互动，特别少，就没有存在感，就不想用了。 啊，我和你感觉还挺不一样的。我那会儿 Instagram 上的那粉丝还挺多呢，现在具体是多少，反正至少1000多吧，活跃度还是非常高的，当时还挺有瘾的。但是后来最大的问题还是翻墙的问题，从它被屏蔽之后我就不怎么用了。 对，其实我的情况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里面的曾经关注的那些人可能大部分都因为这个翻墙就被隔掉了，对吧？所以就用不起来了。 那你拍的题材除了刚才说这种比如儿子啊，呵呵，还有旅行啊，还有什么方面会感兴趣吗？ 好像没有了。风景应该算旅行，我不知道，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风景你已经就是你每天所在的环境中的风景已经不觉得是风景了嘛，对吧？不可能一直去拍它。 所以你知道我们生活中，就比如说之前我在用 Instagram 那种状态哈，你常见的生活中其实还是经常会遇到一些角度让你发现美。 那你觉得你发现的那个只是说一个新的角度，还是说你一定要以某种类似于就是摄影技巧的方式把它能表现出来才会有成就感？ 可能需要表现，有的时候是一种角度，有的时候是一种比如说一种光啊，或者一种效果啊，反正就是平时很容易忽略，但是它可能让你觉得挺美的一个东西，我就会给它记录下来。我的话这些题材方面的话，一个是旅行嘛，旅行肯定还是要拍一些的吧。然后第二个是我比如周末的时候有时候需要锻炼身体，我前段时间不经常去爬山嘛，爬山的话我还拍不少山上的风景照片。然后就是生活中的刚才说这种记录啊，除了刚才我说的那种发现一种特殊的美的这种感觉哈，最近我不知道是因为老了还是怎么着哈，一个是挺爱看以前的照片，回顾以前的照片的，看的过程中就会发现一些日常生活的点滴，其实有时候也挺有回忆价值的。那些照片不是美的那种啊，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记录，比如说买了那个 PSVR， 我可能就会拍一些照片放在那儿。然后便于以后能看到说，哎，当时这个时间段有这么一段可能有快乐啊或者什么的，也挺有趣的。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爱拍照，对于我来说，或者说那种爱拍照的意思是越来越有意识的想要去通过一张照片来记录一些信息，应该是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弃就是我可以把它通过某种摄影技巧来拍得很好的这个想法了。就曾经咱们应该都用过单反对吧，都买过单反。我觉得用单反的时候多少有一点那个想法，至少当时我有，就是当时我比较在乎的是我能不能从这个所谓的摄影技巧的这个角度有一些这个成长，就是要能拍出一些别人觉得特别牛逼的照片，但那张照片里面可能未必有我，未必有我在乎的一些信息，可能就是一个风景，但是我如果可以把这个风景拍得很好，我就觉得还挺爽的。当时是这种想法，但现在好像不是了，现在早已经不是了。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虽然我自拍还是很少，我现在是感觉到越来越喜欢，希望多一些有我自己的照片。 我也有，你知道以前我基本上从来没自拍过吧，然后最近出去玩，包括旅行，包括爬山也好，经常会拿起摄像头就自己自拍几张。 你有自拍杆吗？ 我没有，我都拿手直接拍。 你用过自拍杆吗？ 基本没用过。 是吗？我想买一个，我觉得挺有用的。 然后我除了刚才说那几项最近比较痴迷的，一个是想去拍银河还有星轨，这个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需要器材啊，器材倒还好，一般入门单反其实都可以拍，但是想要拍出好的效果来 可能有时间呀、天气呀。 跟技术有关吗？ 技术也有关了，技术也有关，但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参数什么的，然后你只要调好了，基本上都能拍出来。但是难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准备，提前的一些准备，包括你选的地点、选的景，就是构图啊什么的，包括时间，还有一些月光啊、避开啊，还有后期，这些都挺难的。反而就拍摄就30秒钟的时间，就能拍出比如说银河。那最难的地方，我其实之前我一直都是瞎拍，也是就拿相机对着天空就那样去拍了，感觉就比较一般嘛。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这种摄影师，他们去分享啊，你知道他们有多变态吗？我觉得拍风景就是这样的啊，他们需要，你知道，比如说晚上拍银河需要全黑的，不能有一点光污染嘛。这样的话你打开取景器对着天空，其实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这样的话你构图就很困难。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怎么弄？ 你能猜到吗？ 其实我应该见过，因为我哪一年的时候，很早了，和 Sarah 有一次， Sarah 不是特别喜欢拍摄影吗？你记得吧？对，我们开车去内蒙的一个什么地方，巨多的那个这种所谓的摄影爱好者啊，支着那种各种那个长镜头在那儿，应该是干过你说的这事儿。当时我因为我有印象，就是好像不能有光，之后怎么遮住，怎么弄着黑的，但是我现在完全忘了。 我就说一点，但那操作有很多了，它需要白天去到一个地方，然后要选地景，然后把三脚架支上，把镜头放在那儿选好，然后你构好图就不能动了，这样等到晚上，比如说你有时间点几点钟效果最好，那个银河的角度它还要算啊，现在我们有 APP 可以查。 你白天的时候怎么知道那个星星实际上会在哪儿呢？都是通过软件来测吗？ 你要通过软件知道几点那个银河星轨大概在什么位置上，比如什么角度你也要知道。然后这个时候白天的话，你主要是把天空给亮出来，然后加上地景的那些构图给它构好，放在那就不能动了。到比如说晚上10点的时候打开它，正好是在那个角度就开始拍就30秒，拍银河的话。然后如果拍星轨就更麻烦一点，拍星轨可能要100到200张，30秒一张，拍200张，最后合成在一起，这个要拍2个小时吧。 那他们把相机弄好之后就不能走开了，比如说吃饭或者是什么的？ 拍银河就30秒，就在那等着好了吗？ 不是啊，他不是白天就支好了吗？白天支完人就不走吗？ 那你自己想办法，反正这就是你自己解决的问题了。然后所以其实还挺变态的，包括拍风景后期啊都挺变态的。 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就虽然我觉得我玩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没有玩到这么疯的程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它本身是一个玩的领域，并不是那里边的人并不全都是专业的，对吧？拿它赚钱的。但是呢基本上玩到最后都会有一小撮人玩到一个可能比专业的人还要更讲究的那个程度，对吧？尤其是男的喜欢玩的这些东西。 对，有一些器材党什么的。 对，包括你看摄影好歹还看起来像是一门技术哈，你像他们抽烟，就是比如说抽烟斗也好，抽雪茄也好，玩到最后也弄出特别多的规矩，特别多的文化，对吧？都是这样， 最后都什么什么道的。 就最后反正弄得都特别玄乎，对吧？就是好像每一个动作都有讲究，你就不能瞎弄，之后刚进来的人就一定要被人鄙视很久什么的， 就鄙视链。 对对对，我觉得男的好像特别喜欢搞这种事儿。 然后后来我还挺想拍人像的，但是我觉得人像感觉还挺难，就是比如你拍风景，风景就在那儿嘛，但你哪怕花很多时间，你找天气那也还好嘛，就是花时间。人像可能构图啊或者一些姿势啊就那些你可以去学会它嘛，但是把感觉找好还挺难。有一个事情其实我想问你啊，就是我就感觉包括我在几年前啊，当时我们想做一些就拍照滤镜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当时有去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发现中国人啊，普通人特别爱拍人像，就是我们说的比如旅游啊，比如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这种几乎拍的全是人像。然后你要出去玩，你拍一个纯风景或者没有人的照片，甚至有好多人会觉得有点奇怪。 首先这个前提是怎么来的，就是难道 只有中国人喜欢这样是吗？ 别的国家的人我不清楚啊。 啊 ，OK， 我以为你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或者是数据能证明这个事儿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从我出去玩的这些经验去看，好像 老外不拍人 也拍。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一直认为是不是中国人，而是所有的普通人应该都更喜欢拍人像吧？这是我的看法。 就是拍一个人，那为了什么？就是证明我来过这里吗？ 不是证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啊。我觉得是所有的人，其实他都会更希望追求一个相对来说更独一无二的一个感觉。他不希望任何人，即使是普通人，他也不希望跟别人一样，或者说无法体现出他自己来。至少是潜意识里，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应该会想。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不希望让别人觉得他是很普通的，之后觉得他跟很多人都一样。这个应该是人性，我觉得，就至少在潜意识里面，他会有这个追求，就是希望他能有一些个性，之后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体现出来。那放在照片里，放在这个拍照里，只有把他自己或者说他身边的人带上，才能保证这张照片是世界上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要不然的话，即使他技术再好或者是再烂，他去拍一个景点，可能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和他那个角度差不太多的也拍那个景点的这个照片存在。虽然他也许看不到，但是他潜意识里面其实是知道这件事的。或者换句话说，当他回头看那张照片的时候，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我现在就特别明显有这个感觉。我记得比较小的时候，一般大家都当时好像都会觉得，包括我在内啊，和我身边的人，我发现大家都觉得，拍照的时候有人出来挺傻的，有的时候觉得只是拍一个风景之后找个角度，感觉好像还比较文艺，或者说看起来有点感觉，自己就不喜欢站到那儿。但我现在好像不是了，我现在更希望里面有人，比如说我自己，或者是我家人，或者是朋友什么的，反正总之是有我认识的人在里面。我觉得这张照片我回头再看就会觉得值得看。但是如果我哪怕是我自己亲自拍的照片，当时觉得哎效果还不错啊，但是过上几年再回头看，那个感觉有点陌生，就是它就只是一张照片，就只是那么一个地方而已，它并不能直接的去唤起我当时那个场景下的一些更强烈的那个回忆。就是说它携带的信息更少，而且它其实本质上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专属于我的。但一旦我的脸或者我的整个这个形象出现在里边，那这个场景立刻就是专属于我的。 我有点明白你意思了哈，那可能是那种，比如说如果不把人脸放进去，那可能是追求的那种纯的风景照，就我就想拍一个风景，而且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风景，然后他自己有价值，然后最后留下来。可能这种情况下是比如说没有人，他就很合理，他有他存在的价值。但是大多数人呢，他其实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嘛，他又没办法拍的把那个景拍的那么美，像摄影师的一样，是吧？那他为什么拍这张照片的价值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还是我自己或者我家人这种一个生命的瞬间的记录本身。 对，我觉得更普通人拍照更倾向于记录信息，而专业的拍照是为了追求一种审美，对吧？ 对，所以这一点当时我们有想啊，是不是比如说当时做一些拍照的应用，能不能专门针对人像去优化？ 美图秀秀不就是这个角度吗？是不是？ 是，但是那会儿其实还没有，我觉得我们当时其实找到一个初始的点了，最后没有深入去想。 是，其实这个还挺对的，应该对吧？普通人真的就是要这个。 就你现在还用单反吗？ 我不用了，太沉了。 那你还有是吧？ 我有，我还在，没卖。第一是它本来带着就很累嘛，对吧？又大又沉，之后本身那个照片导出上传什么这些都肯定没有手机方便。它的唯一的优势应该就是说有潜力拍的比手机拍的照片质量更好，但是我又已经放弃了这个对于摄影技术这个事儿的追求，就是我已经认命了，觉得我不可能拍出那种那么好的照片来，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使用单反的价值吧，基本上。 那就是手机对你来说其实完全可以取代单反了是吧？ 完全完全可以。 会有满足不了的情况吗？比如特殊情况你想要某种效果但手机拍不出来的？ 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场景的话，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拍个合影什么的，人多一点之后有一个三脚架在那儿，这个时候用单反肯定更方便，手机可能 没有办法直接装在那个三脚架上。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到任何，对于我来说。 那你手机你自己可以买一个那个支架啊？ 对，是可以啊，但是因为那个场景并不多嘛，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去买。那你还用单反吗？ 我用。 多吗？ 首先旅行的时候我基本上全是单反。 这么夸张？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爬山的时候也经常会带。单反的话对我来说呢，一个是它对焦时间对焦速度这些它性能比较高，然后拍出的质量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包括一些景深啊什么这些效果能拍，还有就是它那些参数是可以控制的，这一点至少 iPhone 不行，我看好多安卓手机现在都可以了，然后包括新的那个锤子还有那个小米 Note 2现在都可以支持自己调那个曝光时间快门时间。 iPhone 里的某些 App 应该也可以干这个事儿吧，比如说有一个叫 ProCam 可以吗？ 应该可以，因为本来我在单反上我也不会调，它界面上基本上是模拟了一个单反的控制面板，看起来是可以。 其实我这种场景也非常少，主要是拍就暗光摄影嘛，就星野摄影，但是如果像安卓它真的能比如32秒的快门，还真有可能能拍星星。 仪式感不强啊，我觉得愿意去拍这个星星的人还是对这个有一点追求的，对吧？ 我没试过，但有可能也不行，因为它那个感光元件的面积实在太小了。 就是我觉得用那个器材拍对不起你折腾的这个功夫，对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不靠谱的。 那你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微单啊或者卡片机你其实是完全不考虑的？ 也不会考虑，我是不会考虑的。 OK， 我现在看还有挺多人去买微单或者一些卡片机。 阿禅就买了一个微单，但实际上他的微单我觉得和他的单反不管是大小还是重量微乎其微那个区别，而且他大概刚买的时候热火了2天吧，那2天狂拍之后就再也没见他用过。 还有价格啊，价格也差不多的。 那你说微单和单反是吧？ 对啊。 那微单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它意义在哪？ 镜头小一点的这种情况下微单应该还是轻一点，但是它不便宜，和那个入门级的单反相比不便宜。 但我觉得很鸡肋啊，听起来。 就是你像我弟弟有一个那个索尼 A72 那个微单，他配的那个镜头拿下来以后一共多少钱？23000呢、啊、 哇，这么贵。 对，很贵。我还用了一下，他那科技倒是很强了，但是非常非常重，比我的单反重多了。 那他还好意思叫微单？ 就是因为那个镜头太大了。 而且理论上微单只能索尼叫是吧？微单好像是索尼的注册商标，总之理论上好像只有索尼可以叫微单，其他的叫微单应该都算是侵权。 哦，这样的啊。 好像是，我听说的，我也没去求证过。那卡片机谁会选吗？现在 卡片机现在基本上我看用的话只有比如像索尼的黑卡还有莱卡，其实我都有点心动，因为它真的又轻又小，然后性能特别强，包括拍出来的效果，包括像素的，包括感光啊，这些就基本的参数就比我那个单反还要高很多，但是它的一些我不知道景深啊这些效果可能不行，就但是日常生活用的话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也很贵啊。 是啊，所以你可能会考虑卡片机但是不会考虑微单对吧？ 我基本上应该都不会考虑。我想了一下我的需求啊，还是比较偏两头，平时的生活中就用手机拍也足够了对吧，然后我要去拍个星星什么的那卡片机也拍不了啊。 你以前用过卡片机吧？ 没用过，基本上没用过。 我还长期用过尼康的一款，有点忘了是什么，当时我就随身带着它，我就放在包里带了好几年，当时用那个卡片机的场景基本上和现在用手机拍照的场景是差不多的。 当时的手机不行是吧？ 对，当时手机不能拍嘛。 你要说单反，我现在这样，我出去玩比如说旅行啊，这个时候我遇到最多的情况就是基本上亚洲人大多数都脖子上挎一个大单反，一看都是亚洲面孔。 现在还是这样吗？ 还比较是这样。 至少在国内我发现一个现状哈，就是大部分年轻人好像已经是拿手机了，之后背单反的呢除了那种真正的专业之外基本上是老头老太太。 比如你去希腊一个岛上，可能去那玩的人还是想好好拍一拍， 我觉得出国，对出国的这个旅行，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更重一些嘛，所以就希望可能再更重视一点。 对，然后基本上亚洲面孔都会背一个大单反，要不就是尼康，要不就是佳能。 那欧美那些人呢？ 欧美那些人全是用卡片机。 啊，卡片机，他们也不用手机是吗？ 有好多人，有一些人用手机，而且是安卓的那个，比如说像素质量很差。有些人是用卡片机，我还碰到有人让我给他拍照，那个卡片机都老到不知道比我们那个安卓最老的手机那个还要差，感觉上还是一个女孩，然后让我给他拍，我拿起来那个卡片机对着一看，我上面全是糊的，你知道吗？就完全看不清影像，就是那种情况，然后拍下去反正也看不太清楚。 就为什么亚洲人这么喜欢用单反，他们不喜欢？ 哎呀，我也不知道。以前手机拍照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比如说工作个一两年有点零钱，就开始想买一个单反了。我其实挺意外的哈，就是手机对摄影的影响真的是颠覆了很多很多事情。它从拍摄到比如说后期的修图，包括整个的分享，包括照片的整个的管理，全都变了。你有想过为什么弗利克不行了吗？ Instagram 变火了。这当然和手机有关系了哈。 我大概的想法是，会不会是因为 Flickr 本来其实就不行？因为 Flickr 原来有没有公布过用户量，我有点忘了。但实际上它应该是还是算是一个小众产品吧。而且你看，它基本上很早就开始主要去推它的付费的计划，对吗？就是好像你不付费，其实用那个 Flickr 就已经用的不太爽了。那我觉得这个反过来应该说明它不是一个大众产品。如果是大众产品，比如说像 Instagram， 到现在其实。有没有付费计划？应该没有吧？ 没有，他们都广告。 因为它用户量已经足够大了，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免费运行的。那 Flickr 那么早就开始，你明显感觉它只是靠收费来维持自己的话，那我觉得本质上它是小众产品。而之前觉得它行，是因为没有一个更大的大众产品在那儿。但后来手机就智能手机出来了，这个适合拍照之后。Instagram 这种服务它就很容易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就把 Flickr 相对的给比下去了。 我自己觉得手机对比如摄影的照片，包括 Flickr、Instagram 这些影响啊，可能有两块。第一个是以前我们用 Flickr 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相机，简单来说这些照片拍完之后，最后我们最终都是要导到电脑上的。那这个时候这些照片我们首先需要去管理它。当时记得 Flickr 那个照片管理的功能做得超级强大，选任意一些照片给它加到一个相册里面，给它打标签，给它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标人脸呀，特别特别多，那个交互做得超级棒嘛。那个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那些设计当时我们都还津津乐道嘛，还学很多东西在上面。还有就是分享嘛，这样因为我们的照片在相机里面拿出来要去分享。后来我觉得到比如到 Instagram 这个阶段以后呢，其实有很多人就开始用手机拍照了。手机拍照我觉得有两个不同啊，第一个是其实你的照片全都存在手机的相册里面，它其实自动能帮你去管理照片了。就比如你拍了很多照片在手机里面，它其实已经帮你去管理了，这个时候你其实不太需要非得给它导出来，比如再传到 Flickr 上，再给它建相册，再加什么东西都不需要，手机相册本身就能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手机拍摄照片分享又特别方便嘛，直接在 App 里面直接去分享。那分享出去以后，当时比较痛点的就是不好看这个问题啊。那怎么让那你在手机上很简单的就能做到照片很漂亮呢？其实就是他们做的滤镜嘛，滤镜做的比较好，所以受众也比较大。然后就是 Instagram 它只解决其实分享的问题，它不解决管理的问题， 因为不无需管理，对吧？ 对，不需管理，就是你在手机上已经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其实 Flickr 后面它想在移动端去转型其实很难，虽然它的规模不算那么大，但是它其实有很多死忠用户嘛，有一定用户基础的，它其实没办法抛弃这些人。它一旦抛弃这些人，那它原来的用户也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它不抛弃这些人呢，他又没法转。其实包括就现在还是会有一些专业的摄影师去用比如 Flickr， 或者国内有类似图虫啊，还是这种其实专门给摄影师用的摄影分享的社区，他们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东西。其实手机的影响还有更多啊，比如说 如果你用单反里面的照片其实想比如导在手机上再分享出去，其实特别麻烦。然后单反， 哎，那你用过那个带 WiFi 功能的卡吗？ SD 卡 没用过，但是我的那个我现在用 6D 相机，它机身本身带 WiFi。 嗯，那不能稍微简单一点吗？ 还是一样很麻烦，然后你需要把相机的 WiFi 打开，手机需要下一个它的官方 APP， 然后再连上去，对，再把那个照片读出来。照片读出来以后呢，它自带那个 APP 有的特别傻，它那个图还没办法存到系统相册里，这你就没法用了。包括修图，单反本身它也能去处理一些修图嘛，但是在手机上现在 APP 太多了，从体验上应用性上实在是好太多了。你现在用的手机是 iPhone 7 Plus 对吧？你那个双摄感觉怎么样？ 我完全没感觉出来，我当时试图试了一下。 7 Plus 比6 Plus 进步在哪儿呢？ 你是指的是照相是吧？ 对， 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出来。 是吗？ 我感觉不到。 我买7 Plus 还挺想用它的摄像头嘛。 但是我觉得你也许可以感觉出来，因为你对这个摄影应该会更敏锐一点吧，更在乎一点。 因为它那个现在的摄像头是支持广色域的，这一点是不一样。包括 iPhone 7上的屏幕也是支持广色域的嘛，据说差别很大。我以前都不怎么修，但现在我要修也是在手机上修。 那你还要绕的歌是有什么用啊？ 就是在手机上修也是有效果的呀。 哦，是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之前去拍的一些照片，一些风景照啊，比如说逆光的或者怎么样的，它那个光不好。但我回来之后，我以为那个其实那个图那个场景特别美嘛，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挺可惜的。后来我就拿那个，因为我都存成那个 JPG 了嘛，我用就是苹果照片里面自带的那些参数去调，调完之后特别好。就是它的那些比如曝光不足的地方都能亮起来，然后对比度啊调起来就其实很好看。 GoPro 这种你用过吗？ 我没用过，但是我特别感兴趣。 你感兴趣？ 对对，我挺感兴趣的。但其实我不知道它是它的最佳的使用场景，或者说它最推荐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你是想怎么用？ 我是想，我以为它可以在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某处，你就可以不用管它，它可以帮你持续去记录一些你不可能持续去记录的东西，这是我的理解。但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对吧？ 可以做到，就是你想什么时候用呢？ 比如说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假设，虽然我很少去做那种项目，就是比如说假设跳伞或者什么，感觉貌似它的广告好像就是跳伞，对吧？ 对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吧，比如说那个什么冲浪也好，或者什么潜水，对吧？就类似这种你很难自己去拍到的几个角度，它应该比较适合。 你一年有几次这样的活动啊？ 我靠，几年一次吧，一年几次。对啊，所以就场景很少嘛，肯定。 因为我之前买了一台。 你买的是几？ 就四。 四号 OK， 现在初五了对吧？我那天收到广告，是还没上市是吗？ 可能是。 OK， 四，你感受怎么样？ 几个感触啊，就第一个感触就是，它就是户外运动玩的，就是你说那些运动了。对，然后你要真去户外运动，真想拍，你用手机还真不成，然后你用相机也真不成，还就需要它。 就是你那个场景，先不说这个场景的多少，就是一旦有的话，你用它拍就是实用吗？ 实用。 比如说你拍过的是有什么？ 比如爬山或者是滑雪。 你把它装哪儿？ 就是它有很多那个附带的那些套件，然后你可以放在头上，绑在头盔上，或者是放在胸前都可以。 哎，有没有可能是就持续拍，就像看的一个真人秀上某一些镜头一样，某一些角度你可以一直拍到自己是吧？ 那就看你怎么那个角度怎么放了呗。 就说是有可能的嘛。 对啊，可以啊。 那还挺酷的。对， 它是有好几种模式了嘛，然后最像我最常用的模式就是把它调成比如说 1080p， 因为它默认它是支持 4K 的嘛，但 4K 其实挺大的，然后我一般都直接调成 1080p 就好了。这个时候呢， 它可以这样一直录像，不停的一直录像，同时在录像的同时每五秒钟拍一张照片。 它的存储是自带的还是外置，就是你可以随便增加的？ 对，小的卡。在录视频然后拍照的那个情况挺好的，比如说你滑雪，或者是我去爬，比如说那个北京周边其实有很多还不错的山啊，比如叫狗牙山，还有比如箭扣长城，你都没去过吧？ 我去过箭扣。 箭扣是吧？对，它其实还挺险的嘛。 挺破的，对，挺险的。 我觉得还蛮爽的，但是那种情况下，你要去，比如你爬的过程中那种场景你想拍下来，用它特别好，它就是每五秒钟拍一张嘛。 对，你也不用管它，对吧？它总能拍到一个还不错的。 对对，所以后来你就挑一下。 我感兴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就相当于是你有一个摄制组在一直全程跟着你，对吧？当然肯定没有那个效果好，但是成本比那个低得多嘛。 对，效果其实还挺不错的。 就这个就是我最理想的旅行体验，其实就是旅行中其实你并不希望被打断，需要自己考虑说，哎，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拍一张照片了，或者是怎么样，对吧？你就希望它其实是能自动帮你去记录。 但是它，你像 GoPro 的话，它因为要绑在你的身上，它角度可能你要拍自己就没那么好了。对，那你需要的有可能是那种就最近的那些自拍无人机。 那但是你在城市你在什么地方可以用这个呢？比如说你在城市里走，不可能吧？你在街上走之后有个飞机在你头上盘旋。 那些无人机就是爬山啊，还什么的，滑雪啊，还不错嘛。 啊，对，其实我最需要的可能终极状态是你说的那个无人机的这种。 对，因为你要拍自己嘛，还不太一样。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交互真的太难用了。 是吧？是因为它没有屏幕吗？ 它有屏幕。 哎，它不是没有屏幕吗？ 就是你看哪个了，你选的哪个啊？我比如说我买的那个叫什么 Black 4吧，基本叫什么黑狗。然后它是有屏幕的，但是不是触摸屏啊。然后它的难用的是为什么难用呢？它有三个按钮，然后正面一个，上面一个，左面一个。然后呢，不同的功能都需要不停的切换这三个按钮去实现。不同情况按其中一个按钮，比如按一次或者按两次，全都不一样，这功能全都不一样，你很难记，你知道吧？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什么时候返回，什么是确定，什么时候往下翻，那三个键是来回切，经常就是你用了挺长时间都搞不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就是易用性真的是，就现在我们用手机触摸屏习惯了之后再去用实在是太难用了， 能想象。 所以像 GoPro 这种，我的感觉就是几项啊，一项是你要真去，一个是频率低，频率低，但是如果你要真想玩，还没什么可替代的，还真得买它。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操作其实有点复杂，但是你给弄好了，反正放在那儿让它自己录也 OK。 据说 GoPro 现在卖的越来越差。 是啊，可能还是被手机那个打压的吧。 但是听你这么说，感觉它的场景和手机的场景其实还分得挺明确的呀，就是适合用它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掏出手机来拍。 对， 那手机怎么打压它？还是说大家当时对它的预期过高，之后实际一用发现，第一自己没有那么多场景，对吧？不会经常用。第二用起来的时候就像你的那个感觉特别难用。 比如说你在，因为它有防水嘛，比如你在水上玩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拍，但是呢，比如你用它以后你会发现就体验也不好嘛。但是这个时候你手机体验好，你可能会退而求其次，那我还是用手机好了。或者是你给手机加一个那些防水的套膜。 现在不用了，现在漆不是直接放在水里面吗？ 对对对，它就直接能防水了。 这个还倒是真的抢它的生意了。 对，就是可能还和它频次低有关系。你要是真是那种硬核的户外运动的，比如你老去跳伞或者是冲浪，那还是需要有。 但这些人毕竟很少啊。 对，太少了。然后我在那个右群里面，我看好多人都有 GoPro， 都在想卖呢。你要想要可以去收个二手的。 我思考过之后，我觉得我应该 不会买， 基本上买回来就是玩过两次放那吃灰的。 对，我能想象得到，完全可以想象， 一年用一次吧。 那都算不错了，我觉得。 然后手机上其实还有很多挺新鲜的这种，比如说延时摄影，还有慢镜头全景这种。我和单反的比过，就手机上对这种新形式的摄影方式啊，体验实在是超过单反太多了。 单反上有慢镜头吗？一般 慢镜头好像没有，但是我想想，延时摄影还有全景我都见过。然后全景我用我那个，我这个没有，我这个还不够先进。我更先进的那个，刚才我说索尼那个微单，它的拍摄方式和手机我们 iPhone 拍全景差不多， 基本一样哈。 对，基本一样。但是我拍过20次，有可能一次都没有成功。 啊，你说用那个索尼微单吗？ 对，拍那个全景。 是因为它软件有问题吧？ 我不知道，它要不就说我太快，要不就说我太慢，我怎么调都调不出来。 是因为 iPhone 上的那个全景，我感觉它是在自动的去调节我。 对，因为它有指示，还能看得见嘛。 那这个成功率太低了，没法接受。你在手机上用这些模式吗？ 其实用的比较少，但是还是会用。比如延时摄影啊，我在山上去露营的时候，就比如搭帐篷之前啊，我就把它支在地上对着，然后就开始扎帐篷，整个好多一起玩的人都在弄嘛，然后回头拿出来以后，整个就是那种像快镜头一样那种效果，感觉很不错。对，还有这种比如说有那个云在天空中飘动的那种感觉，出来的那个小视频效果特别好。 那个看起来就是一种比较专业的搞法。 对，它可以让普通人也都能玩。 对，明白。哎，但是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你拍了几次之后，你还会再继续去拍吗？或者说类似的这个场景，比如说云，比如说什么那种车流什么的哈，这个你拍过一两个还不错的之后，你还会再去拍同样的吗？ 比较少。 对啊，所以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就总体它的频率肯定还是比较低的。 慢镜头可能还好一点吧。 慢镜头你用的多吗？我用的也极少。 我不多，但是用过。 其实平时多数都是想不起来用的。 对，我其实唯一的几次用就是我带着小孩玩，是比较适合的。 我反而喜欢那个 Live Photo。 哎，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就但是我现在用6 Plus 嘛，我现在还不支持 Live Photo， 你知道吗？ 嗯，那你为什么说喜欢呢？ 我媳妇儿那手机能拍吗？她发给我之后，我还是能看那些动态的。 哦，你是可以看，但不能拍是吧？ 对对对。 OK， 哦，她发给你的也是带，就是这个功能也是带着的是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嗯，她发给我手机、电脑都带。 哎，那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比如说你看啊，我其实 Live Photo 已经用了挺久，而且我还挺喜欢用它的，但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把它如果发给别人的话，别人也可以看到它的动态的部分。那这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它是带声音，还带一小段画面，对吧？没准，我相信啊，可能大部分用户都以为发过去那张图片就是那张图片，但他没想到他把背景音和前后的一些都带过去了。对吧？ 就你得在那个苹果的，比如说 iMessage 里面发。 哦，如果在微信里就没了是吗？ 对对，因为发出去它微信不支持。 嗯，微信收到的就是一张图片，对吧？ 对。 那如果用AirDrop 或者是比如说 AirDrop 和 iMessage 应该都可以的，对吧？ 都可以，对。 那还是挺危险的。 你有什么那个动图还不能发的吗？ 我觉得总会有的。你愿意给他看到这个图？就是静态的那一秒的那个图片，就那一瞬间的图片，但你未必就想要。就总之这件事是一个实际的状态和你预期不一样嘛。我觉得这肯定是这个产品上的一个问题啊，它应该要提示或者是以某种方式告知你。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嗯，它没有提示，但收到就都是有。 但 Live Photo 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还挺酷的。 我想问就是。它那个会动的照片，它体积会比普通照片大很多吗？ 我也想问这个，我没看过，那应该是吧。我有个同事说里面实际上是一张照片加一个 MOVE 的那个文件 MOV 的文件，对，应该会大很多。 在苹果做这个 Live Photo 之前，我当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后来我看到苹果的设计师他们自己说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啊，但是我想法就和他们一样，我们看电影那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嘛，魔法城里面的那些相框里面的照片的人全是会动的，我就是从那儿想的，就是感觉比如说一张照片它是一个静态的那个场景嘛，但是那个场景前后几秒钟的那个音容笑貌， 对， 其实那个价值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在回顾比如说以前给爸妈拍的那些照片或者合家照的时候，那几秒钟的说话的或者那种笑啊，或者是说茄子类似的东西，其实比照片要多好多信息。 确实是。你看那些电影啊，上面不是经常有那种吗，通常是先是动态的，对吧，之后突然一下就静止下来，就变成一张照片，之后就进入一个相框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前后的记录。苹果最近的这可能几年在产品层面上，软件产品层面上的创新都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好的，就这个小点我还真的觉得特别棒。 那个比如说你在微博或者是 Facebook 上，它有特别支持这个功能，就是你发微博其实你可以发 Live Photo， 然后发出去它有显示， 发的时候你知道你发的是可以动的吗？ 发出去之后你能看见那张图边上也有 Live Photo 那个小图标。 哦，那这个其实是 OK 的，因为你就算发的时候不知道，发完一般人总会看一眼的嘛，对吧，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说工具哈，我有一个我觉得挺棒的一个方法啊，比如说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单反里面不是有 SD 卡嘛，我买了一个那个 SD 卡到 Lightning 那个数据转接头，用起来特别爽。 直接存到 iPad 里面是吧？ 对，我基本上我是这样，每天晚上比如到酒店之后把那个 SD 卡拿出来插到 iPad 上，它就自动把今天的照片全读进去了嘛，读进去之后，然后一天我就会给它新建一个相册，比如说这个城市的名字，然后把这些照片全都放到里面去。首先这是最基本的处理，我就做完了。然后以前我不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好多照片最后扔在那儿，比如说你出去玩10天回来，一个是你都忘了，然后第二个是工作量巨大，好多都不爱弄，但是你每天单独弄，然后有的照片不好就顺手就删掉了，有的好的就留下来，就每天弄一下，最后回来其实没有任何压力。然后还有一个好处，尤其是你去国外，其实他们的网速超级快，我不是那个 iPad 上用的 iCloud 嘛，就比如说每天有假如几 G 的照片，晚上就同步完了，每天晚上都这样搞。然后我家里的电脑可能走的时候放在家就给它插上电源了，回来的时候它就下好了。 哦，这个太爽了。哎，你刚才说 SD 卡转 Lightning 的接口，那也就是如果你的手机存储足够大的话也可以传到手机上了？ 对，完全可以。 所以不一定用 iPad， 对，手机也可以，只是手机屏幕我嫌它小。 你那方法真的好，我觉得可以用，我也想这样搞。现在的手机对我来说啊，和单反的这个落差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就单反可能真的拍就是说向外拍会好一点，但是也没好到那个程度，而且说实话我有点懒得就是一直背着那么重的一个东西在身上。对，因为我之前尝试过嘛，我会背着它，但是我大部分时间其实不拍，所以就感觉就很不划算，很累。之后手机就不一样了嘛，对，而且我感觉现在因为大家用智能手机拍照比较多，所以很多时候你拍照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怪了，就是大家都很少拍照的时候，你要是突然掏出不管是相机还是手机，你去拍一个东西，在公共场合经常是感觉是比较怪的。你还记得吗？ 对， 对，比如说很早的时候，你去吃饭，好像拍照，有的这个饭馆是不让的，对吧？他不让你拍菜单，不让你拍店内的装潢，甚至不让你去拍菜，对吧？但现在完全，几乎完全没有。现在应该是大家都很欢迎你去拍和分享，因为他们知道你是分享。以前他们可能以为你是竞争对手派过来打探敌情的之类的。 对我来说，你用手机拍照就是单纯的记录。然后如果你想要一张质量不错的照片， 那手机其实就算到现在还是不够。 所以这是咱们两个的不同，就是你是需要拍出一些，你既需要记录，你要拍一些能称得上作品的东西。 可能还不能说是作品，就是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很简单嘛，你去比如希腊的岛上拍个日落，然后比如说你在米兰大教堂拍一下这个教堂。 那你觉得用手机没法拍出一个就是也能称得上是好看的照片的这种水平吗？ 能拍到成那种比如说在 Instagram 上用着很好的照片，但是它其实信息细节已经少很多了，放在电脑上比如放大两倍还是很清楚的状态，手机上还是不太行。 明白。你还是比较感兴趣风景，或者说你比较重视风景？ 对，风景或者是建筑啊人文啊这些东西我还比较愿意拍。 我几乎不太在乎风景，对我来说可能就真的就是记录信息。 嗯，生活方面的东西多是吧？ 这即使是在旅行的时候也是信息，就是对，可能我很少会去拍一个纯风景。 正好聊到这儿哈，就是今年十一基本上朋友圈里面都说什么摄影展，然后你拍照会发朋友圈吗？ 挺少的。 很少吗？是吗？ 很少很少，几乎不会有太多的这个照片发到朋友圈。 那你朋友圈的朋友就很多了吧？ 别人发的是吧？ 对。 很多呀。 都会。你现在什么感觉？会反感吗？ 不会，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他们发照片，而不是发那些比如说分享的信息，之后比如分享一个什么文章或者大字报之类的，对吧？这两天不是那个微信那个新功能做的那玩意儿。对，这种我觉得看着挺没劲的，但是照片挺好的。 那种比如说一到旅行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有很多人跑到某个地儿，然后拍九张的标准照片加上一段话，然后还要附带一个地理位置。这种特别多你会反感吗？ 我不会，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唯一的我是希望啊里面就是有他们本人出现更多一些，这个就像这应该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人像，其实我就很典型，我觉得不光是希望有自己的人像，也希望看到自己认识的人的这个人像。就比如说你发九张照片，这九张拍的都巨好无比，都是专业水平，但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对我来说就那风景你拍出来再好又能怎样，其实我无法感同身受。之后如果想要看到那个地方的比你拍的更好的照片，我应该是可能如果我愿意去找的话可能是找得到的，对吧？任何一个世界上越有名的景点可能越容易找得到，但是如果那个照片里面有这个人，这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那就不一样。 嗯，我懂你意思。然后我之所以说这个哈，就是现在我感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啊，去哪儿就一定要晒一下是吧。我先说一个我自己遇到的事儿啊，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猎头加我微信问我找不找工作，我说我不看机会。然后他看了我的朋友圈，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三年没出去旅行了，就是因为对我不发。然后我就很无语。 他的这个推理思路很操蛋啊，感觉我觉得很操蛋，而且暂不评价。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你是不太喜欢大家这么发的对吧？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怪，就是你特意要加一个比如马尔代夫，然后拍九张很标准的照片，写一段啊特别好吃摆个造型的这样的，专门为了发而发，有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了。 在这件事上我和你的感觉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呢，我很少去认为比方说他是在炫或者说是在刻意的，就是其实就是显摆一下嘛，对吧？说我现在这个去哪儿哪儿玩了，我没有那种负面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比如说你和你朋友圈里的朋友呢，实际上在他玩回来之后很可能是没有机会见面的，对吧？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你有机会见面的那种朋友或者说同事，那一个人从不管去哪儿玩回来之后你们在公司又见到了，那可能多少会聊几句，对吧？那聊几句这个时候我觉得多半是正面的吧，除非那个人特别就是表现特别不好，但正常情况下可能是哎，我会听听一下这个他去玩的一些好玩的事儿什么的， 就也觉得还不错，之后呢他也感觉也挺开心的。在我看来，朋友圈里面晒这种长假旅行的图就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就是我不用跟他见面，但是我还是有机会去得到那么一点那种感受。 反正我是基本上出去玩都不发，除了我不爱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如同事在那上班，我又出去玩了，就感自己感觉有点 这个我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其实 对自己感觉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就不发了。 那你可以屏蔽同事嘛。你看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就是咱俩的关系对吧，我在朋友圈里面如果看到你去哪玩了发，那我一定是比看到你发别的东西觉得更有意思的。我在下面可能就会有评论对吧，之后你可能也会回，这不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朋友圈里的社交场景吗？是真正的那个社交场景对吧。 哎，然后我再问你啊，就是像你朋友圈里面晒娃的多不多？ 多啊。 特别多是吧？ 特别多。 你也是很喜欢看吗？ 不娃不喜欢看。我也挺喜欢晒娃的，就是不算喜欢，但是相对于我发其他的类型哈，发娃还多一些，但是那个不喜欢看，因为风景或者说发的吃的这个东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通用吧，对吧？对于大家来说可能看起来都还有点意思，但是娃说实话每个人的娃只有自己喜欢，你看别人的娃真的没啥意思， 都很丑是吗？ 不一定丑，但是真的没啥意思，就是因为那个人就是那个小孩对于你来说是陌生的，其实除非你跟他本来就说你跟这个朋友可能特别近，你是从小看着他那个娃一点一点长起来的，甚至还有过更深的互动，那个不一样对吧。但是普通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关系看娃可能都是那种感觉，就是一个陌生的小孩嘛。 所以有可能有可能我要是有娃了我可能也不发。 我觉得未必。你记得那个谁啊，哎呀我靠，这段掐掉吧。之前就说他打死不晒娃，结果生了之后狂晒不止。 我出去玩的时候感觉就是 Instagram 确实是还挺牛的。 为什么？ 首先哈，就是其实我在 Instagram 上关注了好多，比如说像意大利啊或者希腊的人，就是一些国外的人嘛，他们自己也是就拍一些生活中的或者是城市里面的些小照片什么的，就特别好看嘛，然后还经常互动互相赞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你知道照片我觉得可能是就像音乐一样，最好的一个就是跨国界跨语言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发到不管是 Instagram 还是这种朋友圈的这种照片哈，基本上算是我们就是在网络中的数据资产的一部分了哈。你会考虑比如说如何把这些资产保存下来吗？ 我理解你的意思。我是这样想的哈，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应该还不是一个数据资产，因为这些照片实际上我一定得先用其他的方式保存对吧，不管是存在其他的这个云端服务，还是存在其实我有很多原来的照片，尤其是单反上那些照片，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存在一个移动硬盘上的，就这些地方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基本的仓库，那些地方只是少数几张发出去而已，所以本身我发的也不多，而且我知道它好像没有办法特别方便的去管理，就是去比如说去备份或者是什么，所以我也就没有把它们当做一个需要去管理或者需要去备份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在那个硬盘里面比如存的是你的最全的全集是吗？分享出去都是部分是吧？ 对对对。你难道会把你所有的都在某个地方就是不加筛选的分享出来？ 比如像 Flickr 里面有没有你比如说你存了好多在里面？ 没有， Flickr 也是我筛选过的。 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看到一个现象哈，比如说前些年人人网就特别火嘛，很多人会把他的那个照片存在人人网的相册里面，但是后来 好多人就不用人人网了嘛，对，或者开心网也是当时但转了以后其实里面剩下很多很多照片，我感觉其实大多数人是完全不在意的。 是不在意还是没有办法？ 有办法呀，为什么没有办法？ 怎么弄？一张一张存？ 那最笨的办法，一张一张存也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就叫没办法，就是这个很难，其实挺难操作的吧。就是他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动力的话，我觉得这个就近乎于没有办法。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就是你打开页面直接拽到桌面上就可以了，一张一张的。 那如果你不多还可以，假设你当时就把它当做一个仓库来用的话，那你存，假设你存了几千张，不多说几千张，你搞得过来吗？这不累死了。 我不知道别的像人人网有没有类似的接口哈，但是因为我在 Flickr 上它其实有接口嘛，或者是它自己也没有，但是网上去找那些工具能找得到。对，我是直接把我所有传到 Flickr 上的照片全都当下来的。但是我觉得更多人其实还走不到这一步啊，就他们其实已经就不怎么关心说要不要存回来。 我不觉得，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至少是自己的东西嘛，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而且是那么多年自己传上去的，如果能方便的当下来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还是会当下来的。包括你刚才说的方式，你可以把照片存下来，但是如果照片里面有人评论或者赞之类的，你怎么办？那些也觉得挺重要的呀。 但是我问你啊，其实我遇到很挺多人，就比如说生活中的朋友或同事，他们觉得照片一点都不重要，他觉得以前的照片就全删了好了。其实他手机里面，对，他手机里面其实不怎么存照片的，就拍过的后来就都删了。或者是比如说你现在，比如你上大学时候的照片，或者是高中时候照片，全都不要了，就找不回来，就找不回来了，就也其实没有想要把它留下来。 这个我不太能理解。 我觉得好像这样的人很多啊，比如说你现在去问你身边的朋友说他们上大学时候照片能不能找出来，有可能很多人就根本就找不回来啊。 找不回来和找不回来和觉得不重要，我觉得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就找不回来，但我觉得很重要。 我是说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想把它保存下来。 OK， 那你是怎么理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还挺好奇的。 会不会是说，比如现在微信朋友圈这些图，我就是要分享一个我现在的状态给我的朋友看， 临时使用，相当于 就是给你们看而已。但是过了之后，或许我拍这张照片就是为了给你们看，它本身并没有存储的，或者是我想把它存下来的这么一个愿望。 很有可能。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这个 Snapchat 对吧？它火起来，其实它应该是不存的，对吧？它火起来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不在乎的，只要我当时分享出去了就 OK 了，存不存无所谓。所以可能真的很多人就是这种想法。 我觉得这样其实还好像还蛮多的。像我把我能找到的照片全都找过来存在一起，这样人非常非常少。 对，我就不是嘛。我的愿望和你一样，但是我做不到，就是我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去做它。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管理方法吧。 是，但肯定跟动力有关，如果动力足够强的话，我一定会去找的。